袖清风，为国为民安定乾坤的忠良臣，大人的名字叫口卓。

两个中有怀美，苍天子听窗外发出的叮当亮的小声，忙问到外面的声音却是 听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宋说班谢志强等。 难道他们都 有妈妈，您忘了这以假乱真属我能啊，您不信我再给您变一变， 说话真。忽然间不见了白骨君，见一个少女面前站，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，热腾腾一眨眼，这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。唐僧啊目瞪口呆，心里惊，这老婆子一晃身形又不见，在面前站的是那白发苍苍一老翁。 唐僧这时心明了，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的人形，忙问道：“你一连三次将我变，未免有点儿力不公。”“ 哼，力不公， 我们的理就是要吃你的肉，要吃你的肉，不耍点手段怎么能成？”在一旁，金蝉老妖把头点，问唐僧：“ 唐僧啊。”这些话你听听没听清，你想让妖精来行善，这是异想天开尽做梦。 唐僧自知命难保， 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。 悟空啊，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，更不该把你把策划得到山水帘洞，事到如今后悔晚呐、 师傅不晚，悟空在此啊。原来是这条老妖在大应灯，他跳上宝座一抹脸儿，立刻间这双手失恋后宫，正是那大闹天宫的悟空。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，帽边都围住飞龙，紫金箍笑眼明，黑上龙扎红飞龙，紫色的兔耳黄银冠，虎皮战裙为腰中。四万代金大元皇后，你如一块金骨架灯，手持一条如意的金箍棒，是朝地冲天，八面威风，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？不，别放直奔白骨精，这妖精，哎呀一声说不好，抽双剑，斜声挂步忙回营。孙悟空，一棒一棒连一棒，战士剑。 不止一个白骨精，唐

有人会，他要为荆棘联姻做大媒。 看